確實時間表。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表示，對於昂山素姬等人士被拘留和起訴感到不安，要求立即釋放所有在政變中被扣留的人士。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促請國際社會向緬甸軍方施壓，令到政變失敗。古特雷斯認為政變在一個正常的選舉之後發動，完全不能接受，促請緬甸當局釋放所有被拘留的人士，恢復憲政秩序，並且期望軍方明白現時的做法並非有效的管治方式，亦都未能夠帶領國家向前。意大利總統馬塔雷拉授權前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籌組新政府。德拉吉發表簡短聲明說，國家在經濟和新型冠狀病毒打擊之下面臨艱難時刻，他將會懷著尊重前往國會表達人民的意願，期望各方政治力量和社會團結一致，再向總統匯報談判結果。德拉吉未有透露時間表。前總理倫齊表示支持德拉吉成為新總理。倫齊領導的中間派政黨早前退出執政聯盟，迫使總理孔特率領內閣總辭。總統馬塔雷拉連日同各政黨領袖磋商，確定新總理人選。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5.02，瑞士法郎0.899，加元1.279，人民幣6.462，英磅對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204，澳元對美元0.763，新西蘭元對美元0.723。日經平均指數報28,570點，跌75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3.07美元，賣出1,834.11美元。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係為華南沿岸帶嚟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乾燥同温暖，最高氣温大約24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温暖，周末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星期二三天气不稳定同有雨。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葵涌嘅大厦街由于有火警啦。青山公路葵涌段去屯门方向左转翻去德士古道的支路咧，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咁再讲多次啦，就是青山公路葵涌段去屯门方向左转翻上去德士古道天桥咧，嗰条支路唯一的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驾驶人士咧都不能够由德士古道转入去大窝口道，不能够由德士古道转入去大窝口道啦。咁影响到而家德士古道去翻青衣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咧就接近荃湾救护站噶，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就挤塞，龙尾就接近荃湾救护站，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来回方向近住定富街一段慢车。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BNO 签证移民英国的安排，民主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刘慧卿， 他自己想下自己的前途打算，我去英国爱美国关你什么事呢？ 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 你去是你情我愿，但是这些人呢都有可能就会回来，因为他适应不到。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咦，你啲利是封原来用布做㗎喎，咁型仔嘅税文你梗係预埋我一份顶啦。 细杰，你谂多咗啦，呢啲咧就系一间小社企嘅出品嚟嘅。今集我请嚟佢哋嘅负责人张丽霞上嚟介绍翻，既环保又靓仔啊！ 而大气候低碳生活问答比赛九优复出啊！艾莲近晚啊，真系预埋你一份噶。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细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2月4日，教育局指若教职员每两周检测，有条件全校恢复半天面授课。 土瓜湾、柴湾及屯门三栋大厦列为受限区域，检测行动今早完成。 新增19宗确诊，全属本地个案，7宗源头不明。 美国谴责缅甸政变，将研究制裁。联合国速释放被拘留人士。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月4日嘅星期四，喺千禧年代咧，有萧乐文同大家主持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同大家讲下靶场嘅消息先。今日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咧都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大家讲下咧，即系有关于通识科啊。见到施政报告咧宣告之后咧，当时就话咧通识科咧会做一个嘅改革嘅。看到早两天教育局就向中学发一些通函，提到考评局就着改革通识科委员会的一些初步建议，就说通识科的新科来紧叫什么名字就未定的。不过其中就说新科的总课时会减一半，去到是130至150个钟，原本是250个钟头的。推行的时间就会今年9月中四开始，就会有设内地考察，要写报告等等。过往即是一些内容方面，过往就有6个单元嘅，简单讲啦，有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今日香港、全球化、现代中国、公共卫生、能源科技与环境。咁而家咧就变成3大主题：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改革开放以嚟嘅国家、互联相依嘅当代世界。入面的學習重點都提到是港區國安法、中央對港主權與治權等等的。你本身有沒有留意開最新的進展，有些這樣的建議的？你會不會都你自己本身的學生，可能都是讀這一科，接下來可能要，或者你家人可能都會是關心這一科的呢？歡迎打來18723111 講下你的看法的。另一位嘉賓在電話旁邊，有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鄧飛，早晨。 早晨， 邓校长，都想问翻啦，头先讲到嗰啲嘅新建议咧，啲系初步建议嚟嘅，你自己点睇呢个方向啊？改革方向？ 佢个初步建议咧，其实最主要咧，即系跟住落嚟咧，可能有啲更细致嘅教学示范啦，同埋样本试题嘅评卷参考，因为而家只系得试题啫嘛，冇 marking scheme 嘅，咁呢啲可能会迟啲会仲有更细致嘅推出咯。咁而家就主要系 send 咗嚟俾学校做问卷啦，中英数通嘅，唔系净系通识嘅。咁呢个改革嘅方向话咧，认同嘅吓。咁基本上咧就即系精简咗好多啦，集中咗一啲相对比较重要嘅内容。其实你话有冇一个好大嘅变化咧？其实就唔系一个好大变化。如果你夹硬讲话要增加咗啲咩嘢咧，主要增加两方面。第一个咧就系国家安全嗰方面嘅增加咗，以前系从来都冇啦，系咪？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会有一啲新科技嘅议题，呢个喺旧嘅通识科亦都冇嘅。旧嘅通识科里边嗰啲科技咧系一啲好传统嘅科技嚟嘅，唔系咩新科技嚟嘅。咁由 cut 咧就 cut 咗，最主要 cut 得最犀利嘅咧就系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呢个成个单元其实接近消失咗嘅。咁所以个内容咧系其实更加集中，更加突出咗个重点。但系如果你话系咪？所有嘢都全新咧，又唔可以咁講，又唔係所有嘢全新嘅，好多都係非常舊嘅嘢嚟嘅啊。 課時上面咧，其實之前都講過話會即係大減嘅啦，而家就確實啦，講話係130至150个鐘啦，即係比之前少咗一半啦。喺個教學上面嚟講，空間會唔會都細咗好多咧？對於老師、學生學習嚟講， 佢應該係一籃子嘅，佢唔係淨係通識減磅，佢應該係中數通都減磅，由減出嚟嘅總嘅時數咧，就希望同學仔咧能夠有個時間空間咧係可以全修多，至少多一個全修科。這個我理解係佢個政策原意。咁而通識科減咗一半咧，其實最主要恰唔恰當咧，就主要對應 新嘅嗰三大主題夠唔夠時間去教，呢個係最緊要嘅。咁、如果你怎睇落去計數咧，就點都夠時間教嘅。不過咧，就有一樣嘢咧，就我就會比較憂慮咧，就係、始終考試淨係得兩個等級，合格與不合格，或者達標與不達標啊，即係標準講法叫做。咁呢個咧就其實係唔係咁好咯？嗱，即係我到而家我都係堅持咧，即係最好有三個等級好啲，因為其他考試、其他科學考試，比如應用學習咁啦，都係三個等級嘅。因為如果你淨得兩個等級嘅話咧，個學生個差異展現唔到出嚟嘅時候咧，對於學生個學習動機咧係可能有好大嘅影響嘅。因為學生就容易好簡單，學得俗啲咪 hea 學 hea 考咯。 我見咧，誒理念上面咧，過往通識科都幾著重咧，講話即係批判反思啊、獨立思考嘅。見到今次冇再提批判啦，就話係慎思明辨、理性思考咁。呢、這個其實可唔可以即係有一個比較大嘅改動啊？話係即係喺分析日後一啲國家嘅情況嘅時候，可唔可以即係叫做用一個批判嘅角度去講句好或者唔好嘅嘢咧？ 嗱，應該咁樣，其實咧，批判性思考咧，即係 critical thinking 呢個講法咧，喺舊嘅課程。嘅最應該係最後一次嘅修訂嗰度咧，就改咗佢個翻譯。critical thinking 呢個係英文版咧，新舊過程都存在嘅，只不過個中文翻譯咧就由批判性思考就改做慎思明辨。如果我冇記錯，應該2017年係最後一次嘅改革，就應該係改咗，唔知2017定2018，我唔記得啦。舊嘅課程即係而家佢唔係舊啦，即係通識科課程都有。咁而呢個新嘅唔知叫咩名嘅個課程裏邊咧，其實都有慎思明辨。雖然佢未出英文稿，我未見過有英文稿啊。咁但係佢有嘅，有慎思明辨有呢個 part 喺度嘅。 慎思明辨同批判係咪有啲唔同啊？你覺得？ 咁佢嘅英文佢都係源自同一樣嘢 critical thinking 啊嘛。佢喺舊嘅課程裏邊都係修訂咗個翻譯啫嘛。其實個含義一樣嘅，即係要教嘅嘢其實係都係一樣嘅。咁只不過咧，我而家睇新嘅課程咧，就喺個知識點或者知識概念嗰方面咧，就更加實淨，更加實淨。舊嘅話咧就相對冇咁實淨，相對虛好多嘅。咁話咧就變咗。點解會舊嘅課程會咁多人去批評為人所救病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原因就係話知識基礎不實淨嘅前提底下去進行一個所謂嘅批判又好，或者明辨思考又好，咩都好啦嚇，即係總之佢個thinking啦。出嚟咧就唔係一個有價值嘅、有效嘅批判同評論。最後咧就只有為批判而批判咁。咁所以而家新嘅課程咧就加咗好多好實在嘅啊，好多啲知識點、知識概念好明確嘅。然後喺呢啲知識概念嘅前提底下，掌握嘅前提底下嘅話咧，再引導學生做一個明辨思考啦。咁呢個係冇問題嘅啊，即係有嘅喺新嘅課程個課程宗旨嗰度好明顯寫住嘅。 OK， 實證嘅內容，我見今次內容上面啦，呢、這個唔知叫咩名嘅新科啦嘅重點咧，都講到話包括港區國安法啦、中央對港主權及治權等等。呢、這個係咪真係其中一啲諗住係實證啲嘅知識擺落去？同埋學生如果要學港區國安法，其實應該要點學咧？ 嗱，應該咁講，唔係學港區國安法，係國安教育。國安教育就比國安法大好多啦個範圍嚇。咁如果你根據國安法第9、第10条嘅要求咧，唔係淨係教國家安全法咁簡單嘅。係整個國家安全嘅教育。咁所以咧就呢、這個係新加，咁呢個都係好新啦，係咪？即係舊年先有嘅嘢。你就算喺舊嘅通識課程裏邊都不可能出現啦嚇，咁呢個係新嘅嘢。咁對於老師同學生，冇嘅學生嘅難度其實即係體現喺老師嘅難度啦。呢個對於老師嚟講係難嘅，但係嗰個難我就一直都強調就唔係咩政治踩紅線嗰方面嘅難，而係專業知識嗰方面嘅難。你就算係教國家安全法都好咧，講白咗即係教 law。咁你中學老師邊有人讀 law 出身嘅咧？一般都冇噶嘛，除咗個別校長個人興趣會中意讀 law 之外，普遍嘅老師都唔係讀 law 出身。唔係讀 law 出身，你要佢教法律嘅話咧，其實呢個係好高難度、好大挑戰嘅。咁如果你話要教到整個國家安全啊，係咪即係國家安全總體觀都要教埋嘅話咧？咁呢個更加難咯。你就算喺內地都係啱啱起步，即係內地嘅課程呢一 part 都係啱啱起步。咁所以咧就即係需要係教育局。有更多嘅指引，更多嘅教學嘅示範，唔係行政指引，係教學嘅示範，要俾前線嘅老師咯。如果唔係話咧，真係都即係不可能普法上馬咁去做嘅。 係嗱，我嘗試比較舊嘅單元同埋即係今次新嗰個嘅主題啊。舊嘅譬如今日香港咁，而家就叫做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啦。內容上我啲冇咗嘅舊嘅，譬如話一啲探討香港係咪可以維持同改善居民生活質素啦，亦都冇提譬如香港居民係咪可以參與社會政治事務，呢啲好似都冇提嘅。但係頭先就好似講啦，譬如國家安全咧提多咗啦，國家即係香港參與國 家事務受惠嘅提多咗咧，同內地交流發展嘅提多咗啦咁。你點睇呢啲改動咧？點解譬如以往話香港居民生活質素嗰啲唔再重要咩？點解唔使再講嗰啲？ 嗱，如果你話過往，如果你純粹從應考嘅角度嚟講咧，改善唔係改善咧，即係總之生活素質呢啲一部分啦嚇，即係喺香港單元裏邊有一個主題嘅生活素質，對於好多學生嚟講相對輕鬆好多嘅，即係講白咗，就算係唔讀，佢都考得到嘅。啊、即係相對嚟講，個知識嘅要求並唔係太高嘅。咁、所以話咧，即係如果喺大家齊要刪減課、刪減內容嘅前提底下咧，其實而家咧係 cut 咗啲相對容易考試嗰啲嘢係 cut 咗嘅，係、保留咗一啲個知識難度比較高嘅嘢落嚟嘅。 嗯， 即係個人與人際單元成個 cut 咗啦，嗰、那個其實係好簡單嘅，即係應試嚟講咧係一個。講得難聽啲係一個救命嘅位嚟，佢而家冇咗嘅啊！就集中係啲知識比較艱辛嘅嘢上面。咁、你頭先講話呢個政治參與嗰 part 又唔可以話冇嘅，因為佢要教基本法噶嘛，要教基本法，要教一國兩制，要教香港回歸嘅歷程。咁所以咧，佢會係 under 一個比較全面嘅一個嘅香港回歸嘅同埋制定基本法同埋實踐一國兩制嘅一個咁歷史進程裏邊去教呢樣嘢，就唔係話抽空咗樣嘢。是好 general 咁去教咩叫政治參與啊，咩叫成咁講下講下咧就甩曬啦啊，即係冇曬個 context， 冇曬個背景嘅，即係過往會有可能會出現情況。 咁但係日後會唔會好似就係比較多一啲？首先你話知識層面啦，都好似係官方嘅說法多啲，真係探討即係件事嘅即係啱同唔啱啊，好處壞處嗰啲，係咪少啲咧？冇咁全面咧？頭先講話譬如政治參與，其實可能好闊嘅喎，但係你頭先就講到話，可能係講緊一國兩制啊嗰啲層面，好似有啲唔同喎，聽落好似。 應該咁講，喺新嘅考試嘅設計裏邊，即係考題嘅設計裏邊咧，唔可以排除有你頭先講嘅，即係有啲分析性啊，或者係一啲俾學生討論空間，因為佢始終個課而家個課程當中裏邊都有呢 part 噶嘛。只不過咧，新嘅考試機制裏邊咧，佢唔需要太考得太 heavy， 唔需要話要大家長篇大論咁去論述呢個問題、因為佢基本上都係短題嘅為主啊嘛。咁其實對於學生嚟講，相對輕鬆咗咧。我哋唔好低估咗呢啲題目對學生嗰個難度，即係始終係中學生，你要佢去分析嗱，我求其舉個例子咧。分析立法會拉布對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帶嚟咩利益？呢個係第二年嘅考試，2013年嘅考卷嚟嘅，真係考到大家金睛火眼，真係唔識就唔識噶啦。但係嗰條必答喎、咁而家其實簡化咗咯。 OK， 考核嗰個模式我見都簡化咗嘅，過往就有資料回應題啦，有延伸回應題兩隻卷嘅，咁而家就冇咗延伸回應題。咁另外咧就變成一份卷啦，咁就有多啲嘅短題目啊，或者叫多項選擇，我哋叫 multiple choice 嗰類嘅題目啦。呢、這個會唔會就係、變咗就係即係學生嘅發揮層面又少咗咧？因為純粹係佢哋答嗰樣嘢啱定唔啱，就冇一啲佢哋可以分析啊寫多少少嘅發揮。呢、這個對於一個高中生嚟講係咪真係太簡單咧？咁樣考法 咁又唔一定嘅啊。MC 就冇得發揮啦，係咪？即係嗰啲好實淨嘅內容咁。咁而剩翻嗰啲短答題咧，你就算喺舊嘅通識科裏邊嘅卷一嗰啲所謂短答題啦，佢都有個發揮嘅空間同餘地嘅，唔係冇嘅。而家只不過咧，相對嚟講，唔係一個 compulsory 強制學生要長篇大論咁嚟發揮。所以咧，如果我哋希望俾多啲空間俾學生可以發揮咗咧。我覺得個重點反而係可唔可以兩級嘅評級變翻做三級，加多一個 distinction， 呢個緊要啲，而唔係話所有四萬幾個考生嘅話咧，我唔理你，總之人人咧都有條長題目，嗰條長題目咧 A 就十分 ，B 又係十分，加埋20分，你總之你長篇大論同我寫曬出嚟，好似考公務員考試考 AO 咁深，真係好似考 AO 咁深啦，即係唔係用呢個辦法去要所有人都咁做，但係調翻轉頭就可以喺個考試評級嗰度咯，可唔可以增加多個 distinction 去獎勵一啲，即使喺個短題目裏邊，佢都發揮得好精彩嘅同學咯。 OK， 唔該曬鄧飛。鄧飛咧就係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嚟嘅。請兩位嘉賓啦，有通識科老師，佢都應該熟悉呢一個嘅改動喎。有通識科老師、教協副會長田方澤，早晨。 係，早晨，早晨。 點睇今次呢個初步建議啊，教育局？ 我諗其實業界都即係幾憤怒嘅，即係對於佢嗰個課程嚇，因為對於通識科本身個原意啦，我諗兩個大點啦，第一即係我哋過去都好講求正反方面個角度嘅探討，咁但係而家個課程好主要都係講一啲嘅國力嘅提升啊、改善啊、進步啊等等嘅嘢，咁以前我哋即係希望。 有個全面啦嘅睇法，咁而家似乎就冇啦，佢都係傾向一啲講即係國家正面啊，即係社會正面進步嘅嘢啦。第二就我諗好可惜嘅，即係以前我哋就講個人、本地、國家、全球嘅層面去探討唔同嘅嘢啊嘛，但係其實佢而家三分二都係即係本地及國家，即係咁對於本地嗰方面都係講一啲同國家相關嘅嘢。咁我哋話喂，例如對同學。自己去了解身邊嘅社會，去了解佢嘅即係家庭對佢嘅影響啊，等等嗰啲好有價值嘅課題都冇咗，反而就變咗即係傾向我諗係一個講述國家正面思，即係一啲事情嘅灌輸式教育咯。咁呢個我諗大家都係即係嬲嘅，同本身個初心係去得好唔同。 嗯，頭先同鄧飛傾咧，佢類似都講話，其實都有一啲嘅分析性嘅，同埋咧就話過往可能啲認知啊冇咁實證，而家咧就可能係翻去即係先認識咗件事多啲先嘅，咁樣唔係好啲咩？如果咁樣改動， 其實過去我哋都見唔到嗰個認知就係好差嘅，即係我哋見到同學嗰啲表現亦都好扎實啊，覺得行家我哋即係出嚟表現都好扎實，咁我又見唔到即係好唔分析性啦，咁即係都係好唔扎實啦嚇。咁講分析性嗰度，我諗而家會見到新嗰個考評咧，都係頭先我都有聽過阿鄧校長嗰個講法。我哋見到新嗰個考評其實實在太即係個認知就太基礎咯。例如我哋有去翻 MC 嗰個問題。其實你見公開試考 MC 嗰啲科，好多時候都係一啲要計嘢啊，要應用一啲嘅概念啊，例如你話econ 你話數學咁樣，都唔會去到而家嗰種即係齋背我背一啲好簡單嘅常識，跟住就去做啦。咁我覺得真係淺得滯啊。咁嗰個短答題亦都係啦，即係佢兩分三分，其實而家卷一最短嘅短答題都真係三四分係一個基本。咁你點會兩分三分就係一個短答題？咁你話俾一個即係考大學嘅程度嘅考試，咁我哋仍然係覺得即係太淺啦。 嗯，但都成個科都改動咗，即係計達標或者唔達標，科試都減咗一半嘅時候，成個試卷考核模式簡單啲，咪都合理咧？ 但本身嗰個達標，即係本身個達標唔達標嘅轉變已經唔合理啦。我諗我哋覺得係嚇，咁同埋即係如果你係要考嗰、那個高階思維啦，考嗰、那個即係反思能力啦，即係透過一啲純粹嘅知識性、純粹概念性嘅東西。即係其實佢仲有個佔個比重都唔輕嘅喎，即係佢嘅 MC 係講緊 30%， 嗰度係影響緊即係同學合唔合格，咁可能甚至係再簡單啲，即係同學背曬啲嘢，咁佢已經攞三成嘅咯，可能跟住啲短答題再答下就已經合格嘅咯。咁其實你佢係咪真係會鼓勵到佢去即係去做一個思考咧，或者係喺即係長題目嗰方面會再花心機咧？咁似乎就好難。 嗯，跟住頭先都講話，呢個改動其中之一都係想可能釋放多啲課時俾其他科啊嘛，將個考核方法簡單咗，咪就係務求就係達到個目的咯，係咪即係學生可能放落去嘅時間相對少啲，可以放喺其他地方咁，唔係合理咩咁樣樣？ 唔係，我諗要去翻最基本嗰個假設就係、是，即係點解係喺通識科嗰度喐？即而唔係即係早兩日教育局就突然間又冇諮詢之下爆出嚟就話其他科、我哋都減壓咁樣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如果我哋喺成個新高中嗰個講法，教育局想減核心科目，就去加核心科目個反而，即係其實如果佢話要減釋放學生壓力、釋放課時，所以要突然間大 cut 個課程，咁點解佢又變咗即係想大家再讀多科先？而家我哋係4+2，佢嚟緊可能係3+3+0.5，佢反而讀多咗半科。如果我哋喺整個新高中嘅角度去睇咧，其實件事係冇幫助嘅，而個諮詢嘅過程、決策嘅過程都係完全係冇尊重前線嘅意見。 嗯， 即係呢啲我諗係大家嬲嘅，而最早嘅就想攞通識做犧牲品咯。 嗯，另外我見咧就話有一啲嘅內地考察嘅機會咧，係可能會有啦，喺呢個新科入邊就話俾學生係親身去認識國情啦、國家發展啦，要考察同埋寫報告等等嘅。之前咧局長咧就話唔可能去逼啲學生去啦，咁啊見到喺個通函入邊咧都有問到學校用啲咩形式去反映，如果佢哋寫呢個報告呢一啲嘅學生嘅表現咧，係咪擺埋落去嗰個 DSE 個證書嗰度咧？其中個選項係咁，你點睇啊？而家內地考察如果可能係擺埋落去個 DSE 嗰個嘅成績單嗰度，睇到佢哋咩有趣啊，或者個成績寫成點啊咁，呢個重唔重要啊？你覺得？

8:38，翻返嚟千禧年代。頭先就講到有關於通識科嘅最新嘅改革一啲嘅初步建議啦。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嘅。另外呢一個嘅教育議題咧，大家都關心喎，同復課嘅關係。嗱呢段時間咧，唔少學生咧都係冇得翻學啦，尤其是幼稚園啦。咁係咪復課方面有啲新進展？咁見到教育局咧就話，如果全校嘅教職員咧都喺復課之前14日咧做曬呢個新冠病毒嘅檢測嘅話咧，全校學生咧都可以喺農曆年假之後咧翻返學校上堂咯。嗱，上堂嘅時間咧就係半日嘅。不過如果做唔到話，即係全校嘅教職員都做檢測嘅話咧，做唔到呢個條件咧，都有一啲嘅放寬。譬如幼稚園、小學就可以三分一學生咧係上半日堂啦。咁啊，中學方面咧就可以上晝同下晝咧各自有三分一學生咧都可以上堂嘅。咁就舉個例咧，譬如可能上晝係中四、中五，咁啊下晝係中一、中六咁。舉個例子，可能係咁樣嘅。咁啊，因為而家嘅情況係點咧？而家咧就係幼稚園冇得上呢個面授堂。咁啊小學方面咧就係上上晝啦，六分一堂。可以六分一人可以是面授課的。中學方面呢就是上下午呢是各六分一的。最多都是这样的。那今次關鍵就落咗係啦，老師呢是不是做这个檢測那里，請一位嘉賓呢跟我們一起傾。有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誉主席張勇邦，早晨。 早晨。 早晨張校長，點睇呀？今次話如果有个農曆年之後可以復課的話呢，有一個條件就是老師14日做一次檢測。 或者今次嘅公布咧，就大家嗰、那個解讀都不同。不過咧就喺個會面嘅時候咧，都我哋學界唔同嘅持份者，即係有中小特學校嘅代表，都俾咗好多意見出嚟。即係但係最終局方有咁嘅公布咧，嗱應該咁講啊，即係正話聽到主持人你或者係有啲坊間呢一兩日嘅報道咧。都似乎是個先後似乎調轉咗。嗱、我點講咧？就係、是、個政策上嚟講咧，就係、是、農曆假後咧係容許增加多啲可以放寬嗰個彈性嘅人數翻嚟。應該係第一樣去睇，就係由六分一變咗三分一。呢個係整體全港嘅政策嚟噶嘛？即係話你用唔用盡呢三分一係你嘅事啦。即、就、係、是、我可能我小心嘅，我就翻六分一先第一個星期，因為長假後咧。都唔知道有咩疫情爆，因為喺聖誕之後嗰21日內咧，大家睇到嗰個疫情係非常之嚴峻嘅，爆得好犀利。咁長假後中國人節日之後會點咧？唔知道。咁所以如果小心咧，第一個禮拜我自己學校咧就已經講咗翻六分一嘅啫。跟住第二個禮拜先至用盡佢翻三分一。咁跟住睇到嗰個公佈咧，後邊講就話，即係自從佢哋推過呢自愿检测之后呢就发觉都做到嗰啲嘢嘅咁样亦都有学校可以做到全做检测。咁但係呢个呢，第一唔係强检喎，係咪即係我会话提供一个弹性，即係一个我哋觉得一个弹性一个选择啫，你可以唔用。不过係啦，学校就会话啊，会唔会俾到压力落学校呢？家长好想返呢，就你困咗好耐喎。咁但係要先睇下个疫情先。你全港政府嘅政策原則上是比三分一，其實疫情是未過，疫情是未是緩和，疫情是未是控制得理想的。咁所以是咪真係咁心急要全部人要通過檢測然後翻學呢？嗱，呢個第一個我諗作為管理層要問呢個問題先，係咪？咁跟住第二個問題就係第一，如果我哋要做咧，佢14日之後嘅事喎。嗱，即係話如果22號我翻學，咁呢兩個禮拜咪啲教職員，如果大家都肯啦，咪做咯咁樣。咁即係最快3月8號先至可以做到全面復課。咁但係亦都講啦，呢兩個禮拜個變化係咪都要觀察下先咧？嗱，呢個我自己睇。最後我自己睇到就係、是大家傳媒朋友嘅報道咧，我哋身邊好多嘅業界嘅同工都反映，幼稚園咧，即係我哋提到啦嚇，即係主持到幼稚園啦，呢個私立學校啦，可能國際學校啦，仲有。在公布里面提到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包埋啲补习学校。这全面是收费的学校呢是面临倒闭的嘛。即是那这个会不会看为一个太平门给这些学校即是有个选择去自救呢？但是他不回到学呢就收不到钱，收不到钱呢他就会倒闭，倒闭之后啲学生何去何从呢？是不是又是教育局要处理呢？这个可能要解讀嘅時候，如果從正面啲去睇咧，即係我諗係個信任問題啊！即係如果你唔信局方、唔信政府， 係真係釋放咗善意俾彈性嘅話咧，咁就冇得講噶啦。但係如果從正面啲去睇咧，即係你當我阿 Q 都好啦嚇，即係我正面啲去睇就係俾咗個選擇啊，俾咗太平門大家去真係極有需要嗰啲就做。嗱，你就算全面復課，家長有一部分都係唔放心嘅、哦，即係細嗰啲，唔係等於你話我復啦就復啦咁樣，你夾硬要我翻嚟，咁我長途跋涉，學大家話齋，啲學生係未做到檢測、哦，咁啊一班裏面有廿幾個細路仔，我哋小學係嘛，咁隔離嗰個有冇做檢測唔知，佢家庭係點啊，知唔知？咁呢個係咪真係係一個即係絕對？是可以行得通嘅咧，而定話係真係俾個彈性，就係全校去持份者去討論，去達成一個共識咧。咁呢個我諗大家要諗咯，就唔好當為一個啊真係啊俾咗嗰個好大嘅難題落嚟啦咁樣。咁我諗家長都係明智嘅，究竟政府俾三分一學生翻學，係咪一個疫情係緩和到可以一步到位就全校？翻得咧，嗱呢、這個大家明啦。咁我諗，如果係咁樣，都即係直視都可以，都可以如常啦，係嘛？咁所以呢、這個唔需要我個人覺得唔需要過分解讀，係啦。 但係頭先你都講到話，即係你頭先講到話，即係暫時都可能係六分一或者三分一係翻住啲學生先。咁但係起碼而家就開咗一個條件，其中一個條件就係講話，即係老師要做檢測啦。你自己覺得老師嘅反應會係點咧？如果嗰個關鍵係落咗喺佢哋度？ 我諗咧，如果嗱呢、這個係去學校選擇申請，咁、這、呢個即係話係自愿㗎啦。如果自愿，其實即係大人細路都係嘅咧。如果你話自愿咧，我你問我願唔願意，我可以唔願意噶嘛。即係呢個係好慣常啦，係咪？即係我點解專登就走去做一做咧？咁都可能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嘅，唔奇嘅。咁亦都係話唔係話專唔專業啊？你問我願唔願意啫嘛，係嘛？但如果話呢個係一個條件。如果個條件係復課嘅條件咧，咁我諗小學啦，我就講小學可能大部分老師都覺得啊，如果我想啲小朋友翻嚟，我專業地呢個條件我都會去即係做嘅，會係個意願係大即係、就是、大好多啦。即係如果呢個係條件，真係一個條件，全港都係咁樣噶啦，咁樣。咁但係呢、這個即係、就是、如果咁樣講咧，就變咗即係叫強制啦，係嘛？強制咧，可能今次話自愿舉手都咁大反響啦。如果強行強制強檢，然後先至一定翻到咧，我話我個反彈咪係咪會仲大啲咧？咁樣咁呢個係可能要平衡咧，即係呢個係譬如如果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前奏啊，即係有啲好有需要嘅，即係正如我所講，即係你唔翻學就冇錢收就經營唔到嗰啲學校咧。咁我啲可能要係自己諗掂佢係咪即係連啲六同事糧都冇得出㗎啦咁樣。咁呢個要諗囉。咁但係你跟住下一步我自己去睇究竟如果去到個疫情去到二分一或以上嘅學生都可以正常返嘅時候其實你想快啲達到位呢即係可能時個疫情緩和咗啦嘛。咁就可以諗。但係而家其實整體嗰個狀態係咪都係合條件咧？我自己都有保留啦。 但係頭先講話，譬如強檢咧，可能嗰個壓力咧，就係因為政府落咗一個指令落嚟啊嘛。咁但係譬如而家話啊，你自愿去做啦，而教師可以決定嘅，這個會唔會就變咗係即係校長啦，或者管理層之間同教師之間可能都有啲摩擦咧？因為我見到有啲校長咧都接受訪問嗰陣都講到話，即係講到教師需要做檢測，做得教師服務呢個行業都要照顧學生啦，為他人着想，似乎聽落好似都好想啲教師去做。教師係咪真係有空間講話唔做咧？ 其實咧，呢度真係好睇，即係嗰個，即係我覺得係個氣氛問題啫，係嘛？即係大家諗下，叫大家嘅我哋教育界嘅從業員諗下。我哋入行嘅時候呢我哋要照 X 光嘅要照肺嘅因為當其時幾十年前講係肺痨係咪即係肺病肺結核。所以入行嘅時候呢、這個條件嚟嘅 X 光照 X 光咁樣。咁可能我而家講呢樣嘢可能好有啲人唔啱聽都未定但係我講返提返一樣嘢就係、是、如果做一個檢驗係證即係證明老師你係合條件個身體狀態合條件去教學對住我哋啲小朋友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合理嘅做法嚟㗎喎。咁就而家因為呢個世紀疫情 而去做一個檢測證明冇事，然後翻嚟嘅工作嘅崗位，佢得即係如果用呢個角度去睇，我覺得老師應該係專業地明白嘅、哦。點解入行嘅時候照 X 光你唔會有反應咧？嚇、啊，咁即係你明白我意思啊？咁、所以我諗嗱，如果你話有啲我都聽到有啲校長講，亦係道理嘅，即係。咁老師唔驚被傳染咩？咁點解啲全部啲學生唔去做檢測，先至翻即係可以全面復課啊咩？咁其實嗰個大家知道嘅檢測能力夠唔夠做到先？即係小學生都36萬啦，係嘛？咁樣做唔做得到先？咁但係調翻轉頭，會唔會個個學生入學嘅時候都照咗 X 光，然後先俾佢翻即係入學咧？咁又唔會㗎嘛，係嘛？讀六年，你係咪照咗肺先啊？又冇㗎嘛。 但係疫情之下，即係學生都的確有機會係感染到㗎嘛，即係可能係一個感染渠道嚟嘅。 係啊，明白啊。所以我咪話，其實做係我。其實好早嘅時候，我已經向政府反映過，如果佢嗰個檢測能力係到位嘅話，即係夠能力嘅話，你咪好似人流動嗰啲，你整架車上嚟幫我全校做曬，咁咪大家安樂咯，係嘛？即係學生好，老師好，一齊做，咁咪大家家長其實都安樂，做埋啊嘛，係嘛？啲學生，咁所以呢個係睇下嗰、那個出台係點樣，同埋嗰個解說。是清唔清晰咯？咁我希望即系政府多啲做呢个功夫啦。 即系你觉得长远系咪学生都应该要做埋咧？即系定期做啊？讲紧 如果个疫情仲未系完全去平复嘅时候，咁而学校即系又要营运家长又想学生翻学，整体嚟讲，我觉得系合理噶。 家长压力大唔大？你而家听到即系会唔会都可能会好想复课，进而俾一啲压力你哋 我諗絕大部分家長都係講道理嘅，即係你喺個疫情底下，我唔係間學校唔安全，我成日講係咪？學校係安全嘅，咁你喺在學上學途中，你係個個都私家車接送啊，唔係噶嘛，係嘛？好多個基層嘅家庭，佢係要搭巴士、搭地鐵、搭任何嘅交通工具先翻到嚟學校，校車嗰啲亦都係混埋一齊嘅啫。咁所以你係途經嘅時候，你嚟到學校，我哋叫搭陣係嘛？即係到到位嘅時候，當中你冇風險咩？即係所以，正如之前油尖旺區有啲學校都要停曬六分一啦，係嘛？深水埗區有啲學校都唔敢俾六分一嘅學生翻嚟啦。咁同樣道理。 OK， 我諗家長都係要會明呢、這個即係我哋如果唔全面復課嘅時候咧，大家都明白嗰個原因嘅。 OK， 同阿張永邦校長傾到呢度。張永邦校長咧就係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誉主席嚟嘅。再聽到位嘉賓嘅意見啦，有灣仔區校長聯會主席，亦都係聖公會鄧兆堅中學校長戴德正。早晨。 喂，早晨、啊。 早晨，戴校長，點睇啊？今次頭先就講到啦，即係有一啲嘅放寬措施。如果農曆年之後，即係包括係咪如果教師係全部都做曬檢測嘅話咧，可以係即係復翻課咧，咁啊翻半日咧，咁點睇呢個做法？ 唔係，即係呢個我都講咗啦，即係我唔係好明嗰個邏輯啦，係啦嚇。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呢、這個即係世紀疫情啦。咁我哋其實都係好關心，即係我哋作為校長、作為老師，我哋關心兩樣嘢。第一就係、是學習嘅進度啦，但係當然我哋更加關心即係疫情之下究竟點樣係叫安全啦，係啦嚇。即係如果你個大圍嘅環境根本喺假期之後都好似而家大家即係政府都覺得或者專家都覺得唔係一個最安全嘅環境嘅話，咁你就算檢測咗教師，就算教師全部願意。咁點解又會將學校變成安全呢？其實嗰兩樣嘢係冇邏輯關係㗎嘛。咁所以我睇唔到點解要呢一樣嘢好似成為咗一個啊，咁如果你做咗之後咧，你就可以即係農曆年假之後咧，你就可以去申請即係全校咧半日復課啦。咁我睇唔到呢個邏輯關係咯。 即係你覺得係咪如果學生都做埋即係定期檢，咁啊即係大家一齊都有一個嘅檢測嘅保障啦？似乎喺定期做咗嘅話，咁就可以真係復翻課啦。如果係咁， 嗱，當然呢一個咧可以係一個嘅即係諗法，但係正如好多坊間都講啦，即係自己佢未必有能力咁去做到即係老師同學生全部一齊做啦。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其實我覺得即係我哋一定要諗清楚。就係話點樣先至會令到個學校環境更加安全？因為即係唔好用一個所謂檢測完就會安全呢一個咁嘅概念，因為從來醫學專家都唔係咁樣話俾你聽㗎。 係咪？即係檢測完你今日檢，你今日話俾個報告你冇事，但你個 sample 其實可能已經係琴日㗎啦。 嗯， 即係只係證明你琴日係冇發病。 明有潛伏期啦， 不等於你今其實不等於你今日不發病㗎喎。 嗯嗯， 你都不等於你第十二日之後不發病㗎喎、 嗯。 即係你用咗呢一樣嘢去做咗一個所謂嘅一個我哋所講嘅好似幻影式嘅安全。咁而導致你可能放鬆咗其他嘢呢，嗱當然我哋唔好講呢個可能啦、啊、即係我哋其他都唔應該放鬆嘅、 嗯。 不過你話係咪就係完全檢測咗之後你唔配合一個我哋所謂啦，因為你睇我哋國內嘅做法喺最雷厲風行嘅時候係檢測加 lockdown 㗎嘛。 嗯。 即係你一路唔有一個 lockdown, 嗱即係好似今日你而家見到我見到嘅所謂封區，其實你嗰、那個即係做法亦都係一樣啫嘛，一樣嘅意思即係話你唔封佢跟住第二日就自由行啦。 嗯， 咁其實冇意思嘅喎、哦。 嗯， 你好似話揾到啲隱形傳播鏈，係咪？ 嗯 嚇，但係實際對控疫其實冇乜大意義嘅喎、哦。 嗯。如果真係落實呢個措施啦，對於即係校方啦、管理層啦、前線教師嚟講啦，你自己會唔會都覺得多咗其他嘅額外嘅壓力？ 嗱，壓力就一定有嘅。咁、呢個即係好坦白講，我哋做任何工作都有壓力嘅，係、啦。咁我哋就真係，我就好希望即係成日都講，我哋大家都係一個受教育嘅人，一個文明理性嘅人。咁我哋咪嘗試去諗下，究竟點樣先至係學生翻到嚟學校係安全咯？如果農曆年假期之後個疫情已經一路好似翻去未爆第四波之前，咁我坦白講，你檢唔檢測你都係復課噶啦。 嗯， 我哋唔係未試過疫情當中中間復課噶，係咪、 嗯？ 我哋試過噶喎，其實，咁我哋咪照做咯。咁如果你話農曆年假之後仍然都好似而家咁即係好似放緩咗，但係又未完全，咁咪繼續 keep 住三分一咯。咁當然，如果你話我哋所有，我一定會同我啲老師開會，係啦嚇，同我啲教職員開會。咁如果大家都覺得即係去做呢一樣嘢，然後去換取一個去申請全面復課嘅機會，咁我唔介意嘅喎，我自己。 但老師願唔願意配合咧？你自己預計？ 嗱，我覺得唔好難咁樣講嘅，因為始終香港係一個好自由嘅社會，即係呢個亦都係我哋即係個人崇尚嘅一樣嘢。咁你話啊，即係好似即係昨天亦都有啲人講話其實老師係咪一個服務嘅行業？其實我覺得有少少唔同嘅嘢嚟嘅。 嗯， 因為咧喺特別喺津貼學校嘅系統咧，其實學校係冇權力要求老師去做呢一樣嘢噶嘛。 嗯 你唔可以因為佢唔做咁、你好啦，咁你下個月唔好翻工啦。即係唔同我做緊一間補習社。唔同我做緊一間私營幼稚園或者私校， 嗯， 係咪？咁而當有一個人無論任何一個原因，佢決定唔做，我覺得我哋都要尊重佢噶嘛。咁呢個就係教育嘅本質咯。 嗯，好啊，同阿戴德勝校長傾到呢度啊，多謝你嘅意見。戴德勝咧就係灣仔區校長聯會主席嚟嘅，繼續咧聽下你嘅電話喎。電話旁邊有高先生，早晨。 早晨啊！ 早晨，高先生，請 講。早晨。呢、這個中小教育有意見嘅。 嗯， 咁政府咧做呢次咧最好就唔好净系从上而下，咁咧亦都系咧最好嘅行动咧就话同呢个几间大学负责教育系统嗰啲所有嘅教授啊讲师咧，正式开几场大会，咁咧就讲清楚政府嘅理由同埋理念，同埋亦都听晒所有开大会嗰啲学者、教师嗰啲嘅讲法。有啲聲音，咁咧而家一齊協調一啲，大家都盡量統一，改善係大家即係主流同意嘅方案。咁有咗之後咧，就政府咧盡量係咁啊協調咗之後咧推出，咁咧已經有咗呢個共識嘅決定咧，咁咧有啲當然會有啲仲有啲聲音係唔係好同意，但因為佢亦都喺大會都聽到其他同大家都係專業嘅人士嘅意見咧。咁其實有大家有主流統一意見咧，希望嗰啲有啲唔同意嘅咧，亦都個心亦都稍微啲同意咗執行。咁咧好啦，咁啊最重要呢樣啦。如果同意咗執行咧，個心係願同意啊，咁咧就可以全力係推行教導學生。 但整體今次嗰個方向咧，你點睇啊？譬如今次初步建議有啲方向。 我覺得係 都會係有一啲細節要改一下嘅。 嗯， 咁但係當然亦都其他好多其他教協或者其他有啲建議、嗯、政府亦都係要好好係考慮，唔、 okay. 好作為一個反對意見，當係一個俾 tips 佢改善。 嗯、 改完咗之後咧，好啦，咁大家咧盡量就同咗大家同心推行。咁樣推行咧，根本就係香港所有學生之福，係香港之福嚟嘅。唔該曬。 OK， 好啊，同阿高生傾到呢度。頭先講到就係通識科嘅改革啦，而家就由原本即係六個單元啦，改做新科咧，就會有三大主題同埋一啲嘅有啲學習重點嘅，包括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咁啊都係佔個課時咧就係三分一啊，45至50个钟啦。咁啊，仲有改革開放以嚟嘅國家同埋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都係各佔45至50个钟咁樣嘅。咁啊，教育局有一個回覆俾我哋喎，就話咧為咗跟進建議啦，係各個核心科目咧。一直都有咧各方案咧喺課程發展議會同埋考評局核下嘅委員會咧作一個專業嘅討論同埋業界嘅保持溝通啦，學界都係反應正面嘅。咁佢就話咧，該科咧係旨在令到學生咧可以學習憲法啦、基本法啦同埋法治啦，並且加深佢哋對國家發展以及當代跨領域課題嘅認識，從而擴闊個人視野，以及咧係提升其國民身份認同以及係公民責任感，建立正面嘅價值觀同埋行為。咁學生喺學習該科嘅過程入邊咧。需要联系不同的学科知识技能，以实证为本，具体掌握课题的原委和内容基础等等的。你又点睇咧？今次通识科咧，即系有个改革啦，而家就系会有一啲嘅建议出咗嚟。头先都讲咗一啲嘅，讨论咗一啲嘅。欢迎打嚟1872311 啦。咁另外讲到咧复课一啲嘅新安排，关于老师系咪要做一啲嘅检测先至可以复课咧？继续听你嘅意见。 预测天晴干燥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温暖，天晴温暖，周末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星期二三天气不稳定同有雨。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全港学校自去年12月初停课至今两个几月，教育局昨日宣布，全港学校在农历新年假期之后，如果学校能够安排全校的教职员每两个星期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即有条件全校恢复半天的面授课堂，否则最多只可以安排三分一学生回学校。有校长形容当局是变相强检，将教职员检测的责任推卸到学校的管理层，又说当局未有同时要求学生检测，学校仍然是存在传播风险，斥责当局的做法没有逻辑。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昨日发信通知公务员，强烈建议公务员和访客今日起进入政府大楼和大埔政府合署的时候，需要使用安心出行，以协助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据了解，如果未能够展示，保安会登记他的个人资料，包括登记公务员所属部门。康文署昨日亦都宣布，部分康乐场地下星期二重开之后，市民必须使用安心出行或者登记姓名、联络电话和到访日期的时间，才能够进入，以便进行个案追踪。当市民不肯，就会被拒绝入内。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政府自去年底以污水检测结果作为强制检测，甚至是封区准则。负责检测的港大团队曾经表示，会针对有独立污水系统的大厦来到验污水。不过，政府寻日回复明报查询的时候就说，近日已经是更改了以污水检测结果发出强制检测公告的准则。只要有一个街区的污水验出一次阳性，同一个街区数以千计的居民或者全部都要强制检测。明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今年年宵花市距離年廿五開放的第一日只係剩翻兩日。食物環境衛生署尋日到15个年宵場地，向參與年宵擺攤的花農同埋佢哋嘅員工派發樣本瓶，確保花市開放前未有感染病毒。不過有花農就批評相關措施擾民，又指而家政府仍然未公布紅綠燈人流監察系統可容嘅實際人數，斥責會影響運輸安排同埋備貨量。 東方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英國經濟學人智庫發表2020年度全球民主指數，審視全球167個國家和地區的民主狀況，挪威的民主程度高居全球榜首。而去年實施香港國安法和押後立法會選舉的香港排名跌到第87，按年大跌12位，排名比起泰國和菲律賓等多個亞太地區的國家還要低。這個是蘋果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昨日召開閉門會議，初步就修改議事規則方向達成共識。委員會主席謝偉俊會後表示，委員對大部分建議反應正面，但部分建議影響深遠，例如限制會議法定人數以及為委員會設立人數上限，將會索取外間的法律意見，同時研究外國國會做法再決定，期望呢屆議會內完成修訂。信報報導。 喺社評方面，成報嘅社論講到，教育局以強制中小學同埋幼稚園教師接受新型冠狀病毒檢測，以作為全校恢復半天面對面授課嘅先決條件，既不科學，亦都安排粗疏。咁點解教育局只係強制老師檢測，而唔對學生作同樣嘅要求呢？老師如果拒絕做檢測，校長又點樣做呢？社論話，教育局不能夠將責任推卸給學校而不作為，將校長置於教師和家長之間的磨心。聖報社論。 《東方日報》的政論話，連日來的突襲封區皆無所獲，反而將居民嚇個半死，何況象徵式封區十幾個鐘頭就告收隊，容易走甩隱形患者，擺明姿勢大於實際。即使這一刻沒有確診，亦都不代表日後不會確診，不如實行全民強制檢測，果斷清零，實現通關重振經濟，無謂拖拖拉拉半天吊。《東方日報》政論。 文匯報的社評就講到，疫情持續，失業率高企，多名的立法會議員昨日在立法會批評政府不願設立短期失業援助金。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回應說，如果另設失業援助金，就會同現行的措施重疊。社評說，政府仍然坐擁8000億元的財政儲備，但是就不願意開庫救民，坐視失業者苦苦掙扎，朝不保夕，令人難以理解。文匯報社評。 蘋果日報評論說，中共官場文化入侵香港，社會彌漫有黨性沒有人性的氛圍，一位孕婦被警察暴力壓制，嬰兒早產，是在香港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惡劣事件。評論說，自從去年反修例運動以來，警察暴力不斷升級，權力不斷膨脹，正常的同情心和同理心亦都喪失，反映了香港官場文化的淪落，反映了集權政府無視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無情和傲慢。蘋果日報評論。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啦，葵涌大厦街咧受火警影响，青山公路葵涌段去屯门方向通往德士古道嘅支路啦，就而家重开啊。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啦，去屯门方向左转翻去德士古道嘅支路，咁啊头先咧就封路，而家重开。咁运输处提供咧，就而家只系封咗德士古道咧，不能够去到大窝口方向啊。德士古道不能够去到大窝口道方向，所以影响到比较挤塞，龙尾排返去青山公路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龙尾排返去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只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山道一段就挤塞。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在星河名居。在新界象鼻山路去返荃景围方向近住石围角一段就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唉，又塞车， 我是 Lazy Lion， 等我话你知，叹少啲气，由减碳做起。如果距离唔远，不如搭小程车，选择行路到目的地，用少啲交通工具，可以减少碳排放，令空气清新啲嘅。喐一喐，健康啲，环境又好啲，人都开朗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有气有力，继续同心抗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日之内呢，围封四个的区域全部都是没有确诊个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我相信呢居民都是安心的。我们都希望尽快做多些检测，亦都是走在疫情之前，不是说啊已经去到一个爆发才去做事。我们都是希望及早呢去处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2021年2月4日，教育局指若教职员每两周检测，有条件全校恢复半天面授课。 土瓜湾、柴湾及屯门三栋大厦列为受限区域，检测行动今早完成。 新增19宗确诊，全属本地个案，7宗源头不明。 美国谴责缅甸政变将研究制裁，联合国速释放被拘留人士。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在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在度。疫情方面咧，寻日就有19宗嘅确诊个案再跌咗。如果睇翻早几日啦，1月31日起44宗确诊，2月1日29宗，2月2日24宗，去到寻日19宗，系连续4日啦系跌嘅。咁系话两个半月嚟嘅最低啦。不明源头个案就7宗啦，三日啦，第三日系单位数啦。咁啊，输入个案方面咧系零嘅。咁啊，见到之前咧，政府都话啦，啊农历年前咧都预计可能每晚咧都会有啲受限区域，咁就要划做咧做檢測啦。咁啊，昨晚就見到有3區，包括咧喺柴灣就興華一村嗰度有啦，屯門就豐景園一座，咁另外土瓜灣咧安定大廈 D 座咧都係分別有3棟大廈咧，呢度係要封嘅。咁啊，而家就今朝早出咗一啲嘅結果，咁就話柴灣嗰度啦，同埋土瓜灣嗰度咧就係冇確診嘅。屯門嗰邊咧就話有少部分樣本嘅檢測結果咧仲係核實緊嘅。我哋咧都計過，如果唔計咧，仲有一宗咧仲要確認嘅個案咧喺之前嘅佐敦區長樂啦，就係尋日佢。咁啊，仲有今日嘅頭先講到咧喺屯門嗰方面咧，係仲有一啲結果咧係要核實啦嘅屯門警風員啊，風警員啦。咁啊，檢測嘅大約咧就有13800幾個人，咁有14宗嘅確診，計翻嗰個陽性比率咧就係0.1%嘅。咁啊，頭先講到咧，嗰個係長樂大廈喺佐敦區嘅。咁啊，電話旁邊咧，請一位專家同我哋一齊傾啦。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早晨。 啊，先生你好， 系。早晨，梁子超醫生。咁啊，頭先講到咧係疫情啦，19宗確診啦，係咪都見到話係慢慢落翻嚟啦？而家你點睇個疫情？ 個疫情係開始係有啲舒緩啦。 嗯。 如果你睇天七天嘅平均數嚟講咧。其實我哋整體個個案咧，大約係以每個星期下跌一半到嘅速度下跌緊，咁就包括埋源頭不明嘅個案咧。我哋上個禮拜到咧係已經有76宗， 係 再比對上個禮拜177宗咧都減咗超過一半啦。咁呢個都係疫情舒緩嗰個跡象啦。咁但係當然啦，因為一日我哋未去到一個即係話係清零咧，其實疫情都係仍然有機會反覆嘅。咁但係因為疫情開始舒緩咧，咁其實政府喺佢嗰個防控政策度，其實可能都有好多地方都要調整咧，然後先至可能真係能夠喺一啲比較低病發嘅情況咧。是有效咁將剩翻個傳播鏈都斬斷嘅，咁而家其實就話嗰啲措施咧，其實都唔能夠一成不變咧，應該隨著疫情咧要再去睇睇，即係點樣嚟話喺呢啲你開始降得少咧，其實你好多嘢嗰個成本效益有影響啦，咁同埋入邊咧，你一個好簡單嘅數字。譬如你做咗萬幾個呢啲咁嘅封樓嚟強檢，但係你調翻轉頭呢萬幾個入面咧，你佔全港嘅人口入面可能都係5%到。 嗯， 咁我哋嘅疫情 大家都亦都可能好清楚，疫情係擴散到全港各區。咁每日入面嗰啲個案入面咧，嚟自唔同嘅地方、唔同嘅階層。其實入面如果你用一個咁小覆蓋嘅啲咁嘅封區，去想控制入面嘅疫情，根本上呢個就係一個不切實際嘅期望嚟嘅。第二樣嘢就係話，你如果唔能夠將嗰個檢測度係再度擴闊咧，其實你越嚟越難咧，係清餘剩翻啲傳播鏈。咁我哋封區有一個弊病咧，就是、你淨係能夠做到封區啲好快做呢樣嘢，而係你唔好理對個居民嘅影響，即係你做嗰個一定係少，因為你要喺好短時間啊做一個好細，你就唔同初時嘅限制區域咁咧，可以鼓勵埋附近啲人咧。其實是願檢盡檢，因為呢其實如果我們源頭不明個案入面呢現在開始少了，那我們當然要擴展到各個區，但是只是檢測那個即是說是有源頭不明個案那裡那張大廈呢其實是不足夠的，為什麼呢？因為這源頭不明個案呢很大機會呢，譬如有些家庭主婦啊，或者些退休人士呢，其實好容易咧，佢應該就喺附近社區度咧，係個源頭感染到帶翻嗰度。 嗯， 喺咁嘅情形入邊咧，如果你唔去，即係話係喺你推個強檢嘅同時咧，係好似我哋初時嗰啲指定區域咁咧，係鼓勵埋附近嘅居民咧做願檢盡檢咧，你根本上咧你就唔能夠真係覆蓋到嗰個區入邊嗰個嘅傳播，亦都唔能夠真係話容易揾到個案。 咁你話好多個指定區域喎，全港 其實唔使指定區域嘅。譬如話，我哋每一次有車去到做強檢嗰座大廈嗰陣時候，其實應該喺個區度都係做宣傳，叫附近嘅居民，如果佢哋係有病徵，或者係有一啲覺得自己有啲嘅暴露因素，都盡量用埋嗰個車嚟到檢測，兩條隊咯，一個做強檢，一個做另一邊。咁其實第一次我哋喺譬如話油麻地個指定區域都係咁做嘅啦。咁其實呢樣嘢咧，你是需要即係諗下點樣擴展出去呢，而令到呢我哋係多啲嗰個願檢盡檢嘅覆蓋，令到我哋係譬如話你個檢測量入面呢能夠盡量利用我哋每日嗰號稱嗰十萬嘅檢測量，咁然後你先至可以呢係更加快咁樣呢去譬如話揾到剩餘嗰啲傳播鏈將佢清除。如果唔係呢，你純粹係譬如話咁集中做咁少部分呢，你冇可能話你做1/500嘅人入面你想控制全港嘅感染呢樣嘢，我諗係一個即係話你喺數學上係絕對不可能咯。 另外都想講下咧，即係教育方面啊，復課啊，先就講到啦，有啲嘅新嘅安排啦，即係就話有啲條件，如果老師咧全校嘅老師啊都係有每14日咧做一個檢測嘅話咧，可能咧就可以喺農曆假之後咧就全校復課咁啊翻半日。你覺得喺個風險上呢個係咪保障到學校啊或者學生啊咁咧？ 唔係嗱，我哋又係即喺個公共衞生度咧，我哋始終都要睇睇唔同地方嗰個嘅傳播入面咧，要量化去睇睇嗰個實際上嗰個情形啦。嗱，因為新冠肺炎嚟講咧，佢嗰個潛伏期雖然話去到14日，但係咧佢其實可以咧係譬如1至14日都可以發生。咁你其實就係話佢嗰個傳播可以好快啦。其實呢，如果佢哋係有咗病毒之後入面呢，其實實際上呢嗰、那個傳播期呢多數都係7日到㗎啫。咁其實如果你隔14日先做呢，其實入面呢個病毒都可以喺呢啲咁嘅多人聚集地方呢，其實係不斷咁樣傳播咗好多代㗎啦。其實呢我哋未必真係能夠係靠啲咁疏嘅檢測能夠即係話控制到嗰、那個即係話學校傳播嘅風險。第二樣嘢就係話咧，其實尤其啲比較高年級嘅學生咧，即係話除咗好細啊幼稚園嗰啲咧，佢哋未必真係咁容易變成自己做傳染源。比較高年級嘅學生咧，學生可能反為咧係佢一個最傳播一個比較嘅關鍵。咁同埋亦都會咧係即係話佢哋係好多時嘅傳播咧，是因為他們復了課了，自然很多一些課外以後的聚集，這件事呢其實是會影響到呢整個即是說不是只學校內傳播，是整個譬如說是地區那個的傳播呢， 呢度反為係一個重要因素。 嗯， 所以其實停課咧唔係純粹係為控制嗰個學校內嗰個嘅情況，係根本上係我嚟控制埋嗰個區嘅疫情，都係一個好重要考慮。 嗯， 所以能夠復課咧，其實咧最主要都係睇我哋本身個全港個疫情嘅情況啦。如果我哋過年之後嘅疫情方面咧係持續咁好轉，咁你當然好多嘢可以做啦。但調翻轉頭咧，如果疫情方面咧係唔好彩，又有其他啲嘅問題咧，咁可能又要重新考慮。咁至於你話啲教師，譬如你兩個星期做一次，佢起到嘅作用其實唔會大。最主要就話呢個病咧傳播得太快，一定係要咧嗰啲有病徵或者覺得有風險因素人，譬如屋企人咧係有病徵咧，可能或者有啲暴露啦。其實最好入面咧嗰段時間都大家都盡早去檢測，無論學生又好啊，先生又好啦。咁然後先至可以，譬如話係減少傳播。 嗯， 而你個復課咧，最好都係話因應嘅疫情逐階段做，同埋網上嘅授課咧，我哋一日入面未能夠清除呢個病毒咧，其實喺網上嘅授課能夠用網上做咧，應該考慮仍然用網上做，未必一定係話要全部一定要面對面，尤其是啲高年級嗰啲。 好快問一問啊，梁子超醫生啦，就係見到而家政府都分階段話推行一啲入政府大樓啦，或者一啲即係政府合署咧，就會用安心出行呢個程式，或者記錄翻你入去嘅時間啦、日期啊等等。你覺得呢個個實際用處係點咧？係咪個個合作到就可以追蹤到一啲嘅個案啊等等咁？ 因為個安心出行嘅程式咧，其實係一個個人嘅簡單嘅提示嘅啫。 嗯， 其實似乎佢衞生防護中心從未愛嚟真係主動咁樣愛嚟追蹤嘅個案嘅。而大部分政府嘅大樓入面咧，其實都唔係一啲高危場所。就算入面真係有個案都好咧，你掃咗個掃描個碼入面咧，根本上就係話你係咪應該去做檢測咧？可能大部分人都唔係話呢個真係話係衞生防護中心追蹤嘅對象嚟嘅，所以咧，其實入面我哋需要嘅咧係一個咧，即係話喺啲高危場所嗰啲一啲嘅，譬如話呢啲咁嘅追蹤嘅程式。但係咧，佢個安心出行嘅程式其實喺設計上唔係愛嚟咁用咧。你就算喺度咁硬燒，其實個作用係唔大咯。 嗯，好啊，唔該曬梁子超醫生啊。咁啊，梁子超醫生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咁啊，轉講下咧，頭先都講到啦，有三個區尋日劃做受限區域嘅。咁其實咧做受限區域都做咗好幾次噶啦。嗱，具體情況有冇暢順咗咧？街坊反應咧又點咧？我見到某啲區又好似有啲疑似，好似酒樓風聲，有啲記者預早咧喺受限區域劃之前咧已經係到咗噶啦。咁啊，頭先亦都講到啦，講話一啲嘅受限區域咧有啲數字啊，咁就話咧係檢測咗咧大約係13,800多人咧，就話陽性比率咧係0.1%嘅。咁不過咧呢個咧就係未計喺佐敦區嘅長樂街啦、志和街一帶啦，同埋仲係核實緊嘅結果嗰個嘅屯門風景園嘅。請一位嘅區議員同我一齊傾啊！有九龍城區議員馬頭角選區馬希鵬，早晨。 係，早晨，主持人你好。 早晨，馬希鵬，點睇啊？今朝你哋嗰、那個受限區域嗰度咧，係咪都已經係暢順地解翻嘅啦？ 其實已經係叫暢順地解翻嘅啦。咁就只要居民咧能夠出示到嗰個陰性嘅檢測證明啦，同埋自己嘅手帶咧，咁佢就係登記翻啲資料咧，咁就會放行嘅啦。 今朝就话系咪话6:30解封，定系晏咗少少啊？嗰、那个街坊点？ 其实已经早差唔多6:00，我就大概系5:09嗰阵时都见到陆续有少量嘅街坊都可以就吓唔登记可以离开。 嗯，寻日划咗做受限区域啦，寻晚街坊反应方面如何咧？ 坦白讲，即系第一批，即系可能夜晚放工翻嚟嘅街坊系有啲错愕嘅，咁佢哋突然之间见到好多记者朋友咁，同埋警方咁就喺大厦门口嗰度等待，咁系唔知发生咩事嘅。 嗯。點解會有記者知道先嘅？以你所知，有冇了解過？因為通常受限區域都應該係即係所謂突襲式啦，應該係唔知嗰個事前係嘛？ 咁有兩個情況嘅。第一個情況就係、是、都見到佢唔係即時係7:00去做一個嘅封區個措施啦。 嗯。 咁第二個咧都係其實早前咧喺土瓜灣之友嘅群組上面咧，咁亦都有啲硬利嘅街坊咧，咁佢都預先見到喺上鄉道長寧街咧部署咗啲平時好少見嘅大型貨車，咁有啲嘅設備喺上面嘅。咁佢哋就喺個群組嗰講翻聲，咁我哋都係嗰陣時先發現。 哦，咁所以係咪你見到都觀察到有一啲街坊啊，或者有啲商户多唔多㗎？嗰度商户多唔多？會唔會預先已經係離開咗喺受限之前？ 商户就反而少嘅，佢都冇咁大擔心嘅，只不過係見到警察都有即係開始準備有個封鎖線咧，咁先至離開嘅。見到就 但街坊咧有冇話預早因為知道要封啦，咁啊走咗咁？ 我見到都有少量嘅街坊有咁嘅情況嘅，係啦。 今次你覺得圍封嗰個範圍又算唔算合理咧？佢係叫做安定大廈 D 座啦，咁就其實見到過去兩個禮拜都有兩宗嘅確診嘅。即係安全起見，係咪都合理嘅咁樣違法？ 我先講一講個成效先啦。就今次其實係有241位嘅居民係進行咗個檢測嘅，咁但係臨尾出嚟嘅數字都係得零宗，冇人確診嘅。咁亦都係過程之中咧，其實花費咗過百個嘅部門嘅人力物力啦。咁亦都係唔合理咯，成件事就係浪費時間啦，做法都係非常之擾民嘅。咁啲街坊亦都唔知道點解。會選擇係定安大廈 D 座去做嘅，咁完全冇一個標準係能夠解釋到俾公眾聽嘅。因為我哋參考翻過往咧，就琴日嘅前日紅磡隆基大廈咧，咁佢最早係有確診個案係2月1號嘅，咁但係反而係早過定安大廈 D 座做先。咁定安大廈1月31號有兩宗嘅有病學關聯嘅個案，咁反而就係點解係騰後咗再做？我亦都係追問過政府部門嘅，問佢究竟係用啲咩標準嘅準則？去定呢個封鎖區咧，佢哋就話會係睇情況，咁但係冇詳細講出係咩情況。 之前都有講過嘅，即係譬如即係除咗確診之外嘅數字之外啦，嗰啲環境因素啊等等都會考慮嘅咁。而且今次都見到真係過去兩個禮拜有兩宗確診，咁樣封唔係都應該可以理解咩？ 佢嗰兩宗確診係唔係冇病學關聯嘅？佢兩嗰兩宗係同一個單位嚟嘅，即係兩公婆嚟嘅。咁其他地區亦都有相同類型嘅個案。咁點解會係選址定安大廈 D 座咧？咁呢個係冇一個合理嘅解釋俾到居民嘅。 如果安全起見咧，即係而家話想清零啊嘛，即係少少都唔好放過啦。咁做咗先唔係好啲咩咁？ 咁但係有其他區域譬如其他九龍城區域都有相同嘅個案嘅，咁點解會係特登選址咗定安大廈 D 座咧？咁呢個政府部門冇一個合理嘅解釋俾到大家嘅。 過往咧有啲就話拍門揾住户又冇人應啊，今次你哋嗰個選區多唔多？今次呢個受限區域？ 今次我都係睇翻消息，大概係六户定八户。係啦。咁但係都想反映翻個情況啦。咁就有啲街坊就反映翻咧，佢帶住七歲嘅仔咧，咁亦都係做完嗰個測試之後咧，翻到屋企都係有出現個流鼻血嘅情況。咁係啊，跟住過止一陣血啦，跟住就再過多幾十分鐘又再流第二次鼻血。咁佢哋需要咧就落翻樓咧，就揾翻醫護咧去睇一睇嗰個鼻腔有冇個受損啦。咁都係逗留咗15分鐘之後先至可以止到血嘅。 唔該曬馬希鵬講到佢嘅選區啦，嘅受限區域嗰個情況嘅。咁馬希鵬咧就係九龍城區議員嚟嘅，馬頭角選區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歡迎打嚟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寻日再在冇预告之下，将三个地点列为受限区域进行强制检测，其中土瓜湾定安大厦 D 座的行动，朝早大约六点半完成，截至午夜十二点半，有大约241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冇发现确诊个案。柴湾兴华一村美华楼的强制检测行动朝早大约7点完成，政府说有大约182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亦都派员到访柴湾受限区内大约760户，大约38户没有人应门。屯门风景园第一座的受限区域内，政府今早大约7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两点，大约487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有少部分样本检测结果仲核实紧。政府在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256户，大约28户冇人应门，包括一啲确诊个案同可能已经接受隔离嘅住户，亦都有可能部分单位系空置，政府会跟进。 政府强烈建议今日起所有出入政府总部的人士需要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不少公务员朝早进入政府总部翻工之前先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有公务员首次使用程式，认为有助追踪患者，希望逐步全面推行至其他非政府大厦。亦都有公务员说，原本已经要用职员证发卡进入政府总部，相信已经有助追踪出入记录，认为新措施有些多此一举，但是自己是公务员，即使觉得不方便，亦都会支持和配合当局的做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被问到美国是否仍然支持一中政策，他表示支持，重申美国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总统拜登将会在当地星期四到访国务院，期间会简述政府的外交政策，但是不会详细说明政策的细节。普萨基重申，拜登认为美国需要与中国紧密合作。国务卿布林肯亦都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英国新增19202人确诊新型肺炎，1322人死亡。全国超过1000万人已经接种首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首相约翰逊说，英国目前的感染水平仍然很高，当局在考虑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之前，需要审视更多疫苗对变种病毒的数据。约翰逊说，当地目前在医院留医的确诊人数是这一波疫情以来首次下跌，形容是有希望的迹象，但是感染水平仍然很高。他说，若果情况许可，期望学校可以在3月8号重开，认为这个是谨慎考虑之下最早可行的复课日期。他又期望到今个月下旬可以公布更多逐步撤销封锁和放宽限制的时间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温暖，周末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星期二三天气唔稳定同有雨。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70点，跌136点，总成交金额18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6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73点，跌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58蚊，跌3蚊；腾讯控股723蚊，跌13蚊。新上市嘅深通医疗系报20.2。阿盛医药是报45.35，跌3.4；美团404.8，跌9.4；小米集团28.25，跌7毫；中国海洋石油8.68，升2.2；中国平安91.2，升1.4；比亚迪股份258蚊，跌9蚊；港交所510.5，跌10.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5.05，瑞士法郎0.899，加元1.279，人民幣6.46，英磅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204，澳元對美元0.764，新西蘭元對美元0.722。日經平均指數報28504点，跌141点。港金現價報1694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2.09美元，卖出183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新界葵涌嘅交通先啦。之前咧，葵涌大厦街嗰度因为有火警事故啦，咁影响到咧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德士古道之路曾经系封闭，嗰度嘅封路就开翻。但系现时咧，沙咀道去德士古道啦，同埋德士古道去大窝口道方向咧，仍然系有封路改道措施嘅。 九龙区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开咧，之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意外事故系清咗场啊，不过一带都仲系多车嘅。而家沿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路去到龙翔道，近住钻石山段咧，都系交通繁忙噶。之前观塘道东行线近平石村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但系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多车，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过去港岛龙尾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近欣怡花园。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新界现在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仲是多车的，龙尾近沙田马场。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和将军澳宝林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公，你睇，我哋坐紧呢架高铁，时速成300公里啊！ 大湾区11个城市之间嘅高速公路、高铁网络等基建都非常发达，由香港去大湾区各个景点、城市，真系话咁快就到。 内地亦推出咗好多便利香港人旅游休闲、置业同退休生活嘅措施，大大扩阔咗香港人嘅生活圈。 所以话，大湾区生活大把选择。 香港电台年30晚特备节目《广东广西》，我上头猪香。 到时邓达志、 米哈、 岑日飞、 张伟基， 仲有嘉宾夏慧依。 同大家一同见证黄大仙庙姜院上头柱香仪式。 2月11日晚上10:30， 香港电台第125台， 广东广西我上头柱香， 一起踏入牛年大年初一。 2021年2月4日。教育局指，若教职员每2周检测，有条件全校恢复半天然授课。 土瓜湾、柴湾及屯门三栋大厦列为受限区域，检测行动今早完成。 新增19宗确诊，全属本地个案，7宗源头不明。 美国谴责缅甸政变，将研究制裁。联合国速释放被拘留人士。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翻嚟千禧年代，今朝早咧同大家讲咗好多唔同嘅题目啊，有啲都关教育事啊，其中讲到咧即系通识科会改革啦，有啲嘅建议，话其中个名方面咧就话未确定啊，咁就举咗一啲嘅例子咧，而家发咗通函咧问一下一啲校长啊、校方方面咧系点睇嘅，不过咧建议方面就讲到话系唔接受咧叫翻做通识教育科啦，呢个可以补充翻俾大家嘅。另外咧就系有关于教职员啦，而家咧复课方面咧就话系咪可以咧教职员系做到每2个礼拜？做一次嘅檢測嘅話咧，農曆新年之後咧就可以有啲學校咧可以係翻學咧翻半週咧咁。呢個咧就唔係淨係喺中小學同幼稚園嘅，而家喺啲補習社咧一啲嘅非正規課程嘅私立學校咧都可以係涵蓋埋今次呢一個嘅有條件嘅放寬啦。咁就話即係而家嘅人數咧就話係全校人數最多係1/6係可以面授嘅，咁啊放寬到1/3啦。咁就上課以半天為限啦。咁就係如果咧教師做埋呢個每2个礼拜一次嘅檢測咧，就可以全校做呢個嘅面授課半日，有一個有條件式嘅恢復翻上課嘅情況嘅。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嚴先生，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請講。 早晨，係啊，我係一位3個小朋友嘅家長，全部讀緊小學嘅。 嗯。 咁咧，有時我覺得即係政府有啲政策，有啲部門政策，好令人啼笑皆非嘅。即係以今次呢、這個復課要求為例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如果你將個責任擺咗喺個校長身上咧，我唔知最終有幾多間學校可以做到復課面授全部即係面授課程啦嚇。咁、假若如果A 嗰間學校得嚇，咁我自己嗰間學校唔得，咁我一定會問校長。 校長點解我哋復課唔到啊？咁個解釋可能就係我有啲教師因為做唔到檢測我哋，所以咧我哋復課唔到啊。我覺得咧，只會令到原本分化嘅社會咧，會更加分化咯。 嗯，你本身 係你請講。 我想問你本身幾個小朋友係全部都係冇得面授嘅，而家係咪？ 冇㗎，全部上網嘅咋。即係我好希望有時啲官員諗啲政策咧，即係貼地啲，攞啲政策咧真係夠膽啲，承擔咧大啲。點解唔可以咧？要強制啲老師同埋教職員全部要檢測完全部呈現陰性咧，先至可以俾佢復課咧？ 嗯，即係你寧願強制。 係啊，強制咯。如果你唔願意做唔到，咁你間學校咪唔好復課，直情就嗰個教師就要停薪留職先咯，直至到佢交到 report 出嚟為止咯。我覺得。哦、 但去到停薪又未必係個教師嘅錯，要去到咁做喎，係咪啊？ 唔係，我唔知錯唔錯，只不過有一個學校嘅要求，可能我俾個豁免你，可能係兩至三個禮拜，唔該你交個陰性報告出嚟。如果你都交唔到，有冇合理解釋嘅？咁咪暫時停薪留職先咯。 嗯。聽到阿嚴生嘅睇法啦，即係覺得可以做一個強制嘅，如果即係喺令到可以復課方面，教師做一個強制檢測嘅。仲有何小姐，你點睇啊？ 係早晨啊，主持。其實我好支持復課咯，因為咧喺屋企學咧根本冇乜活嘅。咁但係真係我真係好唔明咧，點解啲老師咧做咁少嘢？為咗人哋，為咗自己，就已經可以做翻正常嘅授課啦。佢哋會唔做咧？其實佢應該即係為人師表，應該做個好榜樣啦。 嗯。 即係你話其實如果係做唔到嘅係唔開嘅，其實真係應該係即係一定係 compulsory 先啱咯。 嗯，但可能都有個選擇嘅自由嘅係嘛？即係呢、這個 選擇自由。其實如果你係對學生好，對自己好，佢點解選擇一個對自己唔好嘅嘢咧？ 嗯， 你覺得如果係驗咗對邊個唔好咧？有對邊類人會唔好咧？ 嗯， 雙方都好嘅，點解佢會唔做咧？ 嗯。但你會唔會反而覺得強制可能會好啲？因為頭先有啲討論就話如果擺咗落去學校決定做唔做啦，即係啲教師自己決定做唔做啦，可能佢哋自己都有壓力喎，或者學校同老師之間自己都有啲壓力喎，定係強制去做啲？ 我覺得應強制，因為如果你老師佢自己都冇咁冇嗰個管制自己嘅能力嚇，其實真係要用強制咯。 嗯，好啊好啊，多谢何小姐嘅睇法，佢都觉得应该系尽快复课啦，即系透过一个教师检测嘅做法嘅。转讲下咧另一个嘅话题，即系财政预算案咧，就今个月尾咧好快就到啦。见到而家成日都话库房啦就减少咗啦，咁啊财赤嘅情况都严重。见到有意见就话点样去做到开源节流咧？系咪可以加股票交易印花税咧？嗱呢个税项咧，见到啲数字嚟讲咧，即系2019-20年咧嘅收入嗰度咧都占。咗成332亿左右，呢、這个就大约是、即系政府、其他收入嚟讲咧系一成到嘅呢一个系。咁啊呢一个咧都想请一位嘅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嘅，有自由党立法会议员钟国斌，早晨。 系早晨，苏立文。 早晨，钟国斌，你系咪你提出啊？呢个有份提出呢个加呢个嘅交易印花税，股票交易印花税，点解啊？呢个 系啊系啊， 嗯， 嗱，即系政府而家成日嗌冇钱，但系。即係我嘅肯定，佢係仲係大把錢啦。咁、但係佢而家就話：，唉，我而家冇錢啦，要增加收入啦。咁短期內最快增加收入就係增加呢個股票印花税。 嗱、 而家所有行業衣食住行冇個行業店係唯一咧，呢、這個金融股票就最旺。你大家睇到啦，即係又去到30,000点、成交去到3,000亿，咁又北水落嚟。咁啊，政府俾咗啲資料我哋啦，咁啊，舊年平均咪2019年平均咧嘅每日成交大概1290亿度，我就當1300亿，咁佢又收到300几亿嘅股票印花税，咁如果嗰度咧就係0.1% 嘅啫，嗰個抽税嘅税率，如果我哋加多0.1%，即係0.2%咧，就算。保持翻係1300亿平均嘅每日成交咧，政府已經可以攞到660亿嘅税收翻嚟嘅。咁何況咧，而家每日成交係2000几亿，如果可以 keep 到呢個數字嘅話咧，咁即係有誠意。咁你變咗咧，明年可能政府就收到1300亿嘅股票印花税。哇！呢、這個數字就大啦，係嘛嗱？當然有啲佢哋業界嘅朋友就喂唔得喎，我哋競爭力唔夠喎、如果係啦，新加坡又唔收，日本又唔收，咁但係你睇下咧，一般 買賣股票嘅投資者好，小股民好，好多人都冇懷疑佢俾咗税嘅，即係呢個 stamp duty 嘅，係嘛？或者甚至乎佢知道有 0.1% 嘅話，佢都唔係好覺。老實講，你買賣股票10,000元嘅投資就俾10蚊雞嘅印花税，我相信大部分人咧都唔會好介意，亦唔會好覺嘅，有呢個錢付咗出嚟。 嗯。但以份額嚟講都加一倍喎，如果你話再加0.1%，因為而家嗰個税嗰度咧就係要即係、就是、買香港上市證券嘅雙方咧都係要俾交易印花税嘅，就0.1%咁。其實都加成倍嘅，如果買得多嘅話，其實都幾多嘅呢份。 嗱，你如果計嗰個百分比，梗係100%啦。如果加多0.1%，但係你始終都係0.2%。你真係唔係好覺嘅，你即係一般嘅投資者，你買埋股票。喂，佢睇嘅睇個股價，佢幾時得人睇你個俾多0.1、0.2係咪啊？咁當然你話哦，0.1太多喎，咁咪0.05咯。 嗯、 如果0.05以而家今日每天嗰個成交額去到2000多億嘅話咧，政府個收入起碼可以多500億，額外嘅500億。 嗯， 咁你已經解決好多問題了。 嗯。而家香港嘅股票印花税咧，係咪我見有啲講法就話係咪比起其他嘅主要股票市場嚟講咧，都算係幾高啊？如果再加高啲嘅話，會唔會令到即係成個市場有影響啦？或者啲企業啊唔再香港係上市啊等等，會唔會有呢啲影響？ 嗱，呢樣我梗係睇唔到啦。你要、即係成日香港就以新加坡作為一個競爭對手，嗱、新加坡冇嘅，咁你覺唔覺新加坡嘅股票旺得過香港？又唔好覺喎，係、咪？同埋你而家有好多時咧，你北水落嚟，佢根本都唔理你嗰個成本各方面，即係佢一落嚟，佢要谷起個市，咁你亦睇到啦，即係即係勢不可擋啊！即係如果佢北水要落嚟嗰陣時，但係當然同一時間，你話如果個股票環境差，即係冇人炒，你就算冇啊，冇呢個股票印花税啊，冇人炒就冇人炒，冇人買冇人買嘅啦，所以我覺得呢個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投资的考虑来的。反而呢就对政府的收入呢就好大的帮助了。 但过往不喐这个股票印花税是不是都有些原因的？ 但过往不喐就整体香港那个经济环境就多方面可以有收入啦。即是你利得税啊或者薪俸税啊好正常。但是今时今日那个环境是我正話都提及過，即係衣食住行冇一飯店噶啦。而家你話政府就算佢話我要加即係個利得税，個個都蝕緊本，何來交到税啊？係咪？咁但係你亦睇到你而家個股市旺到咁嘅樣嘅話咧，就喺呢度令政府多少去收入，而呢個只不過加少少，令到嗰個收入係好驚人嘅幾百以百億計嘅話咧，咁呢、這個。即 是 大家 好咯，好啊，同我钟国斌倾到呢度啊，钟国斌咧就系自由党立法会议员嚟嘅，再请多位嘉宾啊，有金融服务界立法会议员张华峰，早晨。 早晨啊，萧生，早晨。 早晨，张华峰，头先都讲到啦，有个建议系咪话可以加啲股票交易印花税啊？而家咧就话系0.1%嘅，如果加嘅话，你点睇啊？ 嗱，嗰、那个事实上咧，我想同。即係政府講講咧，我哋業界無論大中細嘅經紀咧，都反對加呢個印花税嘅。嗰、那個理由咧好簡單嘅啫，即係我哋周邊啊，美國啊、日本啊、新加坡啊，佢哋都免收嗰、那個股票嘅交易嘅印花税嘅。咁、我哋咧即係面對好大嘅唔明朗嘅呢個財政嘅個經濟嘅呢個環境咧，同埋咧即係競爭。對手咧都好強嘅，所以喺呢個時間咧，我哋能夠咧保持呢個優勢咧，其實我哋做得好好噶啦。如果喺呢個時候加咗個印花税咧，我諗咧即係會嚇怕嗰啲投資者，或者佢哋會即係去轉移去嗰啲成本較高嘅地方啦。甚至咧，你都睇到咧，即係我哋國內啊嘅印花税咧都係一半嘅啫，收單邊嘅啫。咁我哋香港已經兩邊買賣都要收啦，如果再加上去咧，我諗我哋會削弱我哋嘅競爭力噶。 嗯，頭先同阿鍾， 我哋就反對係。 剛才同阿鍾國斌傾咧，佢話加都係加到0.2啫，即係咁，即係原本0.1嘅，而家就0.2%，應該個幅度唔係好大啦。咁另外咧就係、 幅度好大喎，因為等一倍喎、你知道咧，佢0.1%嘅啲印花税，其實我哋經紀咧嘅佣金有啲都未必度到呢個數目嘅。咁、如果佢再加 double， 我哋經紀根本仲要減。何来咧？经纪点样嘅收入点样保持咧？系咪、而且咧，即系我唔同意咧，即系话如果加咗印花税，政府嘅收入就会多嘅。其实我哋业界都好想啊，即系对呢个政府对呢个香港嘅社会有贡献嘅。但系我唔认为佢加咗印花税，政府嘅库房咧就会多咗，因为加咗印花税咧，你都睇到咧嗰、那个衍生产品会做少咗，嗰、那个。內地嘅嗰個互聯互通會唔會做少咗？因為佢哋成本又增加，咁樣嘅情況之下，未必能夠增加嗰個庫房嘅收入，反而咧令到我哋嘅金融中心受到好大嘅損害咯。 頭先鍾國斌其中一點就話，即係個股票市場都好旺啦，啲人買股票都未必真係咁睇個税係收幾多嘅喎，係咪真係咁影響佢哋 嗱，好簡單嘅啫。嗱，而家個似乎咧就每一日都大約係2000億嘅成交啦，係咪？2000億嘅成交有一大部分係對沖，即係衍生產品組成嘅。衍生產品咧就係喺之間咧嗰個空隙度咧有少少嘅嗰個利潤，佢哋咧無論係0.幾嘅 percent， 佢哋因為數目大咧都可以做到嗰個對沖，咁咧就造成一大部分嘅成交量。第二咧，如果你加咗印花税之後咧，那個內地嘅投資者嘅成本加高，佢哋會唔會好似而家咁樣，即係咁熱衷啊個買賣香港嘅股票咧？係嘛？咁所以咧，2000億咧，扣除呢啲咧，都係會影響到嗰個佢哋嘅意欲。如果你加咗印花税，咁剩翻落嚟咧，即係嗰幾廿個 percent 咧，即係俾我哋幾百個經紀去分。其实咧，我哋系真系面临好大嘅困难，所以我哋成日讲咧，如果我哋加税印花税能够帮到政府，我哋唔介意。但系我觉得咧，加税印花税之后，令到嗰个竞争力减低，令到嗰个成交量缩细，大家都死嘅。 我见你头先都提到，或者啲内地投资者啊嗰啲咁，系咪主要？如果真系加咗印花税，呢个股票印花税嘅话，主要都系影响佢哋多啲咧？系咪真系会达到话即系啲企业直情会离开香港啊？咁应该冇咁严重嘅，系咪 啊？首先我咪讲咯，即系话咧，而家市场竞争好紧要啦，即系好似度度都可以即系买到啲优质嘅股份啦，甚至咧基金咧，佢去咗新加坡一样可以买到香港嘅。嘅產品嘅，係咪？點解一定要喺香港做？即係你講咧你睇落去0.01倍嘅成本咧，其實咧加到0.2係一個 double。你知唔知我哋嘅嗰個成本喺嗰個印花税度其實已經超過咗嗰個經紀嘅收入嘅啦？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唔應該咧，即係各個行業咧都受到影響，唯一金融業都仲挺得住嘅。咁唯一呢只生蛋嘅金，我哋都杀埋，咁香港仲有咩希望咧？ 头先你就话觉得未必好帮到个库房啦，但系喺库房减少之下，都要谂开源，好多都有限制嘅。這个会唔会都真系完全唔可以谂咧？真系。 即系我头先咪讲过，我哋业界咧能够对嗰个社会吓，即系承担一啲责任，我哋愿意嘅。但系除非我哋睇到咧呢个加咗个印花税系唔可以。大幅嘅影響嗰個成交量，但係如果即係0.1%嘅嗰個印花税加一倍啊，那個絕對啊，即係非常之即係幅度大，我哋承受唔到嘅，肯定咧，即係嗰個成交量會大量萎縮嘅。咁你都睇到我哋有成十幾萬嘅金融嘅從業員啦，即係要有十幾萬個家庭靠呢樣嘢，我覺得呢個政府應該慎重考慮啦。 好啊，唔该晒张华峰。张华峰咧就系金融服务界立法会议员嚟嘅。头先都讲到啦，即系点解会即系提出咧呢一个嘅加股票印花税嘅 建議咧，咁就係其實喺立法會嗰度咧有議員咧有一個嘅書面提出嘅。啊，嚟緊咧就月尾財政預算案啦，咁啊睇下會唔會真係會做啦，大家都拭目以待啦。咁另外今日咧都可以提下大家，見到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今朝咧10:30就會喺立法會嗰度係出席行政長官答問大會，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啦，有啲乜嘢嘅最新嘅內容啦。咁啊，外面氣温咧係19度，相對濕度係65%嘅，仲有一個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嘅。嗱，今日嘅千禧年代嚟到呢一度啦，聽日繼續啦，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儀，製作張遠君。 保守主義的精神呢本書嘅作者羅素·柯克，生於1918年，喺1994年逝世。二戰期間曾經喺美軍服役。1953年寫咗呢本書而聞名美國。佢嘅思想影響咗尼克遜、列根等等美國總統嘅施政方向。 保守主義係西方現代三大思潮之一，英美嘅立國思想。呢本書以保守主義所主張嘅原則為經，以佢反對嘅各式各樣嘅激進思潮以及其變種為餵，通過政治、思想同埋文化領域嘅一系列歷史人物，描繪出保守主義喺過去100多年間嘅演變歷程。但係柯克拒絕為保守主義作精確定義，因為保守主義唔係一種政治制度，當然亦都唔係一種意識形態，佢係一種看待公民社會秩序嘅方式。過分精準嘅界定不單會掣肘保守主義本身，更加有可能令到保守主義走向某種狹隘，最終變異。 柯克只總結咗6個保守主義嘅一般原則作為參照。第一，相信有某種超驗性嘅道德秩序或者自然法嘅主體統治人類嘅社會同良知，呢個係6個原則之首。所謂超驗就係嗰啲超越經驗同理性嘅神明嘅事物。第二咧就尊重人嘅多樣性、差異性同埋人性嘅不完美，拒絕激進主義、狹隘嘅平均主義或者同一性。第三係相信文明嘅社會需要法治同中產階級，堅持人人喺神明同法律面前係平等嘅，接受經濟結果嘅不平等，反對冇階級差別嘅社會。第四，認為冇私產就不自由，堅持私有財產制度同埋對公權力嘅警惕同限制。第五係尊重經歷歲月磨砺嘅原則、傳統同規範，承認人類智慧有限，拒絕所謂嘅抽象設計同臆想嘅烏托邦藍圖。第六，強調社會嘅連續性，主張審慎同自然自發嘅改良，反對激進狂熱嘅大破大立嘅變革。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保守主義的精神》，作者羅素·柯克，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呼一吸，山水間，明月下，一時呼不淡墨，一時簡潔靈動，水墨里蕴含住几多哲理与禅思？ 电视节目《呼吸美学》，中国古画赏析，专家教你从技巧、画家背景、艺术理论等等，轻松学习点样欣赏国画。星期六晚8点，港台电视31。